是几个人关在 KTV，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着念头，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 毫无疑问，这是一首忧伤的歌，而且还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，颇为有共鸣。它的名字叫做《男人 KTV》，是由胡彦斌来作曲，林文璇来作词。这首歌主要讲的是 KTV 当中 K 歌的心情，但是却代表了广大的男人们压抑的心声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着难以言喻的心情故事，所以你在刚才那首歌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个了吗？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一个忧伤的男人的声音，他是方炯斌，这首歌是翻唱财星。 四方无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。你在挣扎不作，心情的起落，我无法抬头，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，听见你眼中纷飞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，微扬的嘴角有谗言的 笑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 当我失去，当我哭泣，不要再说你依然爱我，就让我沉默。当你远去，当我想着你，一错再错，我的心就像飞蛾扑火。当思念变成了回忆，当过去再也过不去，当我们又一次再相遇，我沦陷在你的眼里。当思念变成 悲伤，呼吸回味甜蜜，泪光之中看着你我手牵着手许下承诺。 当我